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824集，伏击。 恶狐岛上的确有人在的，我也发现了。 展昭和白玉堂微微一愣。 你确定？能不能说清楚一些？ 老头将自己的经历又说了一遍，和周广说的差不多，不过多了不少细节，毕竟他是亲身经历过。石金提到的几处细节让白玉堂和展昭十分在意。首先，石金提到押送他们上岛的是江湖人而非官兵，且其中有一个人他最近在开封见过一面。 是谁？ 大概十天前，我到开封城里买东西，看到一帮江湖人从街上走过，当时我和他们打了个照面。我看到为首的一个老头子，虽然因为时隔60年他苍老了许多，头发也白了，但是这个人有一个特征我终身难忘，就是左边脸上有一块青色的胎记。 据石金描述，那块青色的胎记覆盖了左边的眼睛，形状类似一个手掌纹一样，十分的特别。 当年押送我那些江湖人里就有他，因为胎记太明显，所以那天我在路上一眼就认出他了。不过他肯定不会认出我来，毕竟时隔60年了。但我回来之后，我还是不放心，所以这几天特地钓鱼的时候都不戴斗笠，还抹了些炭灰在脸上。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这可给他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生有这种胎记的人全天下也没几个，而江湖人里正巧就有这么一位天宝堂的二当家斋素。斋素是斋天宝的大伯父，老头今年有80多岁了，武功很好，平日比较低调，具体人品不详，江湖人都叫他掌面青，因为他那块胎记实在是太好认，想不出名都难。白玉堂和展昭都忍不住皱眉，果然和天宝堂有关系。而石金说到的第二个细节则是，他当年在山谷之中逃命的时候，看到山谷上方有人，并非是押送他们来的江湖人，而更类似于岛上的居民。他仰脸望上去，发现似乎还有几个小孩。展昭和白玉堂根据时间推算，当时的小孩60年后应该跟罗英、罗渊他们的爷爷年纪相仿。岛上如果有超过70岁的老人，那没准就是当年石金看到的几个小孩里的一个。而最后也是最让展昭和白玉堂在意的一点细节是关于刑天昊和锁链拴住的怪物。首先，石金十分肯定地上到处都是尸骨，但是尸骨并未穿盔甲，这就很奇怪。如果这艘船真的是当年的刑天昊，那船上载的应该就是士兵，怎么士兵不穿盔甲？另外，石金一路从山谷中踩着枯骨跑出来，却并没有看到一枚白色的面具。展昭详细给他描述了面具的样子，石金很肯定地说没看到，但同时他也提及了他狂奔出山谷的时候听到了身后狂乱的锁链晃动之声，之后就一切都安静了。于是这里有一个比较矛盾的地方，小四子看到的是戴面具的人，而石金亲临山谷却没看到面具，同时石金说的却似乎是峡谷的后方有一个山洞，他不太肯定，因为他是往反方向跑的，那是不是意味着小四子看到的戴着面具走进山谷的人和船周围的那些枯骨并非是同一拨人？ 你没听到那些人惨叫吗？ 起先真的没有，直到我逃出来，一直逃到海边回头看的时候，突然才听到了惨叫声，之前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安静。 说着，老头显然又回想起了当时的感觉，十分不安。 你是现在和以前变化很大吗？ 哎，我自从逃出来之后就很后怕，感觉那帮人会把我抓回去，于是隐姓埋名，同时尽量晒黑肤色，想着让人认不出来，久而久之就越晒越黑。最近碰上当年的人之后，我更加不安了，于是尽量化化妆。 那这个伤疤，你最近做噩梦，所以用来驱邪。那怎么会做噩梦呢？ 原来包大人还能这样用啊。 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那天在路上看到那个有胎记的人的缘故，我做噩梦越发严重了。也是我太没用了，胆子太小，毕竟这么些年了，他们根本不可能再找到我。 石金的话刚说完，就听一旁端着杯子一直走神的天尊突然开口： 你确定没人认出你吗？ 老头一愣，展昭看了看白玉堂，白玉堂站起身，不动声色地走到门口，像是看风景。院门口，周广他们四兄弟正坐着扔骰子打发时间，一旁那只大黄狗安安静静地趴在那里，也不出声，偶尔尾巴晃一下。白玉堂缓步下了台阶，走到周广他们身边，似乎是看他们扔骰子。周广等人扬起脸，以为白玉堂有什么事儿，却见白玉堂突然一抬手，白色的袖子在空中一甩的同时，有什么东西飞了出来，射向不远处的小树林。周广等人就听到啊一声，随后是什么东西从树上掉下来，摔在了地上，重重两声砰，紧接着林子有异样响动。 什么人？ 周广他们四人蹦了起来，就要追进林子，白玉堂却伸手一拦他们。同时屋子里一道红色身影已经嗖一声以极快的速度飞进了林子里。不消片刻，树林里一个黑色的人影飞了出来，正摔在了石井小茅屋前的院子里，晕了过去。众人一看，就见是一个黑衣人。再看林子里，展昭溜达了出来，手上还提着衣领子，拖着另一个被打晕了的黑衣人，一抬手也扔进了院子里，就摔在刚才那个黑衣人身上。两人重重撞了一下，倒是都哼哼了一声，醒了过来。白玉堂打量了一下二人，一身黑衣无其他特征，看来只是暗探的。展昭扔完了人，就蹲在了院门口的篱笆上，看着院子里两个黑衣人。周广等人看了看细细的竹片搭起来的篱笆，篱笆上有牵牛花，展昭就蹲在一片竹片的顶上，感觉跟一旁落在牵牛花上的蝴蝶差不多重量，竹片都没弯。几个小兵咽了口唾沫，又看了看那个小树林。 刚才这俩黑衣人竟然躲在林子里，完全没发现呐！白玉堂抬手用了个什么？ 几人再看那两个黑衣人几乎不能动的左腿，很明显是被打中了，说不定还是点了穴什么的。四人忍不住缩脖子，江湖高手什么的，果然是好可怕的存在。 你们是什么人？ 白玉堂问那两个黑衣人，两个黑衣人对视了一眼，似乎是在想下一步的对策。这时就听展昭突然打了个响指： 啊，天宝堂的人。 两人一皱眉，都抬头看展昭，那神情显然是被展昭唬住了。展昭拖着下巴，嘴角挑了挑： 果然嘛。 房间里，石金目瞪口呆看着外边的黑衣人： 怎么可能？难道这样还被认出来了？可是过了这么多年，我都老成这样了，他们怎么发现我的？ 既然你认出对方了，会不会对方也认出你了？看着又好像没什么特征啊。 话没说完，天尊突然一抬手，一把抓住了老头的衣领子。外边展昭等人就听到屋子里突然传出了天尊的喊声： 都闪开！ 众人一愣的同时，就感觉地面似乎有些震颤，同时轰一声巨响伴随着滚滚的气浪冲了出来。 我去！ 周广等人滚出去老远，震得耳朵嗡嗡直响，眼前也是烟尘滚滚，而原本那座小茅屋已经消失，只剩下原地一个巨大的坑。看来屋子下边埋了大量的轰天雷，将整个院子都炸没了。展昭和白玉堂被爆炸产生的巨大力道冲了出去，两人落地刚站稳，展昭就见白玉堂已经冲了回去。白玉堂冲入滚滚的烟尘之中，展昭也赶忙跟了过去，就见烟尘落下，白玉堂站在巨大的坑里四外寻找，却不见天尊和石金踪迹。而刚才还在院子里的那两个黑衣人已经被炸死了，血肉模糊的被掩埋在了沙土中，样子十分可怖。展昭看到白玉堂在坑里连着转了两个圈，样子是少有的慌乱。 别急别急，天尊肯定没事儿。 虽然展昭这么安慰白玉堂，可此时四周一片异样的宁静，一切似乎瞬间凝固。白玉堂站在坑里，此时他感觉不到天尊的气息，脑袋也是一片空白。在这样诡异的安静维持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就听头顶上方传来了天尊的声音： 死小孩，为师没了，你竟然不哭鼻子。 再看白玉堂，就见五爷长出了一口气，都没抬头看，走到一旁找了块石头坐下，扶着额喘气。展昭也松了口气，抬头看，就见林子里最高的一棵树上，天尊蹲在树梢上，手里提着吓傻了的石金。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